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37集。他的底牌。陆之行眼中带了些惯有的沉郁，不太赞同地看着秦闪。对于他抛弃软件工程转向物理这件事，他一直耿耿于怀。秦冉伸手按了按眉心，为什么每次都会在陆之行这里出现问题呢？ bug 吧，这个人。我没有甩手，回去那个四维虚拟引擎我还需要解代吗？秦冉有些郁闷地转身看向陆之行，他每次都是把自己工作的部分做完，然后转给陆之行。陆之行瞥秦冉一眼，显然是知道他心里的小九九的，以后要专攻物理？不可能的。秦冉仰了仰头，行吧，你们这次是有什么计划？他想了想，还是把程俊拉进来，用脚把门关上，坐回沙发上，看向秦管家，你拿个电脑过来。秦管家反应有些慢，看不懂现在的情况，不过还是把电脑拿过来了。 系统带不动，你上次说的 EA9 级的系统可以试试。 陆之行坐到他对面，这才端起秦管家之前倒的茶，淡淡开口， 我昨天晚上试过，有一点小瑕疵。 说着他把 U 盘递给秦闪，一边瞥向他， 看你也不忙，28层有个人天天等你来，都等两个月了。 我不是退出幕后了？ 你现在不是重出江湖了？ 行，很溜。办公室内除了程俊，其他人都一脸懵逼地听着，每个字都听得懂，但连在一块儿就不太明白了。秦冉把 U 盘插到电脑中，打开源代码查看，微微眯眼， 有些漏洞，秦主任你过来。 他开口，语气有些风轻云淡的。秦主任愣愣地应了一声，僵硬地走到秦冉身边，低头看着繁琐的代码。陆之行坐到程俊身边，淡淡地抿了一口茶，提醒了秦主任等人一波。 没人录像吗？他耐心不好，说完一遍很难再说第二遍。 这些人资质都没有成活好，陆之行很怕他们看不懂。两个股东立马反应过来，开始录像。 听说庄园没了。 陆之行一边看着秦闪的动作，一边瞥程俊一眼。程俊点头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寡淡，不太在意的说道， 是吧？你…… 陆之行压低了声音，略微皱眉， 你们小心点，最近京城势力多，避着点。 我知道。 陈俊表情一如既往的淡定，他看着秦冉的方向，眉眼深邃， 您不用担心， 尘土之前就要回来的，只是被他拦住了。云光财团去年就驻扎在京城了，这些势力来京城是为了什么，程俊怎么可能不知道。他淡淡想着，这都用上您了。陆之行瞥程俊一眼，复又收回目光，满脸复杂的点点头，不再聊这个话题。他对程俊的感官之前没有杨淑燕好，一是因为他跟杨淑燕熟，二是因为程俊做的生意太危险了，每一样都要被马修盯。杨淑燕最近一些年收手了，眼下想着这以后程俊还可能要跟着秦冉叫自己表舅，陆之行面无表情地想着，其实好像也不错。秦冉按代码的速度一向很快，这一点秦氏一族的人在他参加继承人考试的时候就知道了，眼下他已经把系统梳理清楚，才看向陆之行，确实有点问题，我晚上回去重新换一个通道。 行。 陆之行点头，他目的达到，也不再拦秦冉了，直接站起来，看向秦冉身边僵硬的秦主任。 以后什么事，首要找他，这些内容基本都是他负责的，我有很多也一知半解。当然，从今天起，你们要在秦氏给我留一个办公室。 秦冉捏了捏有些酸的手腕， 那我先回去。 他也有些头疼，最近手边积攒的事情太多了。他同程俊一起离开，这次陆之行只送他到门外，没再拦着他。 刚刚他同你说什么？ 电梯口，秦冉看着程俊按电梯门，不由抬了抬头。程俊看着电梯门打开，里面有人出来，他伸手把秦冉拉到一边。 说秦城最近的势力。 想到这儿，程俊的手敲了敲手机，半晌后打开页面，给程水发了一句话， 让程图准备返京。 听到程俊这一句，秦冉也顿了一下，若有所思的准备待会儿找长宁问问情况。他在云城的时候就查过程俊，没有查出的很多，只知道他背后势力复杂，眼下看来确实复杂到不行，他的那些底牌。办公室，秦冉程俊走后，陆之行返回，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回过神来。秦主任在僵硬地看着电脑，他想了想，转头看向身侧的股东。 我刚刚是不是听差了？我听陆先生的意思，他说秦小姐。 俩股东脑子也火花四溅，不断轰鸣，相互对视一眼。 好像秦小姐就是你们口中的那个批神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